孝元皇帝三男，王皇后生孝成帝，傅昭仪生定陶恭王康，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兴。定陶恭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，八年徙为山阳王，八年徙定陶。王少而爱，长多才艺，习之音声，赏其气之。母昭仪又姓，即代皇后太子，欲在元后及史丹传。成帝即位，元先帝异，后裕异于他王。十九年薨，子新嗣。十五年，成帝无子，征入为皇太子。上以太子奉大宗后，不得故思亲，乃立楚思王子景为定陶王，奉恭王后。成帝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孝哀帝。即位二年，追尊恭王为恭皇，至寝庙京师，许朝暮，宜如孝元帝。喜定陶王景为信都王允。